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在东北，赵尚志领导的抗联部队与日军多次交战，留下了赫赫威名，他的战功也被永远铭刻在东北抗战史册中。 表面上，这张图片的画面上没什么稀奇之处，但是如果翻译一下图片下方的说明文字，就会发现它和抗联的联系。这段说明翻译过来就是，昭和13年2月4日，罗北县城上街基附近，第七中队长板板大卫与赵尚志匪交战，队长以下18名壮烈战死。图上还有死去的手书标记。这批图片不止一张。我们从这张照片中可以回溯的第一段历史是，日本关东军步兵第37联队第七中队中队长板板等官兵，这一天在和赵尚志所部抗联的作战当中阵亡。赵尚志，黑土地上最优秀的抗日将领之一。仅仅是敌方文献中出现他的名字，就足以说明这批照片的价值。不过，如果看日方保留的伪满警察档案，会发现赵尚志的名字在那里面出现的频率太高了。然而，如果对此战做一分析，那所得却绝不仅此。对照中方资料，我们会发现这一仗其实并非赵尚志所为。1938年1月4日，因过境归还的抗联六军某师师长陈绍斌带来苏方将领的口信，赵尚志过江进入苏联境内，却莫名其妙地被扣留达1年半之久。这一疑案至今没有定论。这场战斗发生在赵尚志离境1个月以后，所以已经在苏联的赵尚志是不可能指挥部队消灭板板大卫所部的。 但是根据时间地点，我们很快就有第二个发现。这支歼灭板板所部的抗联武装又确实是赵尚志所部，而且这一战和赵尚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正是赵尚志批准了他们攻打罗北的作战计划。在苏联的赵尚志怎么能够批准抗联此后进攻罗北的战斗呢？这是因为根据抗联史料记载，1938年1月4日赵尚志复苏之前，曾经与冯仲云等商定，一个月以后由抗联部队攻打罗北县城，迎接军长回国。赵尚志曾经长期担任抗联第三军军长，在三江一带活动的6、7、8、9、10、11各军都与三军有密切的关系。这次战斗还有打开通道方便赵尚志争取到的苏援物资顺利过境，以及向苏联红军展示抗联战斗力的多重任务。2月4日抗联三军六军联合行动，由六军军长戴鸿斌、三军一师师长蔡进奎、九师师长李振东等指挥抗联部队突袭罗北。但是此时敌情已经发生变化，日军布防严密，为了切断抗联与苏联的联系，日军37联队调重兵驻扎罗北，而且抗联部队主力为骑兵，不适合攻坚，因此部队一度攻入罗北县城，但最终撤出。根据抗联史料记载，上街机战斗就是这次攻打罗北作战后撤中的一个插曲。对比中日双方的分别记载，或正可重现这一战斗的经过。可以看到，被抗联子弹打凹陷的钢盔，请注意，这支日军携带有11年式机枪，俗称歪把子，在和骑兵作战中，机枪属于杀伤力较强的武器。但是双方此战以后的回忆中，对日军机枪的作用未作描述，其原因何在呢？大概这张照片可以说明问题。抗联的狙击兵在战斗中专打日军机枪手，而抗联的机枪手呢，一直做抗联研究的朋友黄河故人有一段描述，说明了在装备低劣的抗联部队中，成为一名机枪手要怎样的素质。他说，齐志忠手下有个团长隋德胜，可以端着机枪扫墙上的马粪担子，一排马粪担子都扫下来。遇到如此对手，这一打起来，日军机枪手的命运可想而知。其实仔细对比双方记录，这次战斗中日军战斗作风大可考究。根据文中提到，板板等被歼灭的日军是在追击抗联的一辆汽车上，除了司机共计19人。板板的职务是第七中队中队长，而日军编制一个中队部正好是19人，有一人逃回。所以戴鸿斌等在上街机消灭的可能正好是日军第七中队的中队部。而根据记载，日军从附近出动的部队共有三辆汽车，第一辆是板板的坐车直奔上街机，另外两辆先开向罗北县城及赵兴镇，而后压向上街机。根据日军作战习惯，第二三辆车上可能是随中队部赶来增援的一个小队，54名官兵。但是这两辆汽车的日军却只和抗联进行了远距离对射，就丢下指挥官知难而退了。这个习惯与武士道精神有点不同。仔细看来，这个日军步兵第37联队恰好属于日军中赫赫有名的大阪第四师团。 这可就耐人寻味了。被称作第一窝囊废师团的第四师团有着著名的三不打原则：无谓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和穷途的敌军不要追击。不知道上阶级战斗时的抗联属于哪一类？第三类，一定是第三类。笔者猜测，跑回去的日军一定是这样认为的。仗着人多势众，在罗北县城顶住了抗联的大阪兵团一道野战，还是体现了其独到的军事文化。这或许是从这一张照片引出的又一层历史发现吧。不过还有一层发现颇为令人唏嘘，那就是这一仗戴鸿斌等未能接到赵尚志。经过紧急会议，战斗之后，戴等率部进入苏联境内，意图找到赵尚志和进行休整，却被苏军全部缴械。直到戴被和赵尚志关在一起，他才明白赵尚志居然被苏联扣押了。堂堂的抗日联军总指挥，一扣就被扣了一年半。至今，这件事背后的真相依然不明所以。一年半以后，赵尚志重返东北，最终战死梧桐河。面对局面已经完全恶化的情况，赵尚志曾经说过：“我死，也要死在东北。”一个张自忠，一个赵尚志，都是为了求死而上战场。这种悲剧不胜枚举。同样令人唏嘘的是，随同戴鸿斌进入苏联的抗联部队，这支500多人的精锐骑兵被苏联方面粗暴缴械，随即送往新疆，大多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东北战场。这批战斗骨干的丧失，给东北抗日联军此后在三江一带的战局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500名精锐骑兵都是战斗骨干，无论赵尚志还是杨靖宇，从没有在关东军中一次损失过这样多的兵力。而苏联轻轻松松的就把这支同样信仰布尔什维克的部队缴械了。忽然想到笔者曾采访牡丹江二团出身的董仁堂老，董老回忆抗战后他们乘船前往东北，在海上遇到苏联炮艇，热烈欢呼的八路也被苏联人缴了械。说到底，就算主义相同，瞧不起就是瞧不起，所以你再热情也不会把你当回事。轻而易举就给了抗联无法恢复的重创。假如当时赵尚志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苏联人还能这么干吗？也许这已经和这张照片本身没有关系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我们看到的电影、电视剧中，有一些典型的穿帮镜头，其中之一就是近现代战争影片当中蜂拥冲锋的场面。这种场面看起来气势雄壮，但却不符合史实。实际上，在热兵器为主的近现代战场上，以密集队形冲向敌方，其行为近乎自杀。因此，真正的冲锋队形通常是队形稀疏，而且非常重视冲击过程中的隐蔽性，并不容易让人感到冲锋的魄力。老山之战， 粤军因为急于求成，曾发动中古式的密集阵型集团冲锋，结果在中国守将张友侠所部及炮兵凶猛的火力打击下伤亡惨重，六个团败在了一个团的手下。叶剑英元帅看过战场录像以后惊叹，淮海大战以来还没见过这么多敌人的尸体。在作战中用密集队形冲向敌军据点，这是一种荒唐的打法。然而在笔者面前放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日军队形比电影中还要密集，他们中有的人壮甚悠闲，甚至连步枪也不拿，摆成的警戒队形多少显得漫不经心。这并不是拍电影，而是真实的战斗。这支日军已经完成了一个环形的包围，团团将一座抗联的密营围在正中，但是对着这张照片却没法让人产生荒唐的感觉，它诠释的是白山黑水之间东北抗日联军真实的战斗生活。照片拍摄于1938年的冬季，当时照片的主人，日军驻宝清杨荣围子的一名军官铃木，正随同讨伐队在宝清县境内进行第二次秋冬大讨伐。根据铃木的记载，就在当年10月15日至10月30日，日军刚刚结束了跨越宝清、桦川等地，针对活动于三江地区的抗联部队的第一次秋冬大讨伐。这次讨伐并未能彻底打垮抗联在这一地区的抵抗，他们顽强地跳出了日军的合围，继续在山岭丛林当中与敌战斗。日军虽然在宝清桦川交接地带破坏了抗联多处据点，但未能给抗联以致命打击。于是自11月15日至12月11日，日军在伪满洲国军的协力下再次打动了第二次秋冬大讨伐。这一次铃木的部队依然作为永野讨伐队的一部分参加了战斗。根据铃木的记录，第二次讨伐对抗联部队是致命的。由于普降大雪，抗联残军的行动失去了隐蔽性，而在冰天雪地之中，他们的伤员得不到救治，粮食得不到补充。特别是抵抗日军第一次讨伐战斗中，抗联部队的装备弹药消耗很大，面对日军的重兵围困，战斗力锐减，因此承受了重大损失。从中方资料可以考证出，1938年秋冬三江地区抗日联军的力量也正处在一个低谷时期。这一年早些时候，他们的领袖东北抗日联军司令赵尚志被苏联扣留，此时当地抗联主力又出击实施第二次西征，留守部队兵力不足，是难以和日军讨伐部队对抗的重要原因。经查，抗联第六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就是在这一时期在宝清县张家窑与敌作战中牺牲的。铃木这张照片发现于其载满纪念照片集，拍摄于这次讨伐的后期。他们的所属部队永野讨伐队讨伐一开始就在三道河子与抗日联军发生战斗，随即和友邻部队以拉网形式进山，穷追不舍。中间抗日联军被围人员显然已经意识到被包围，几次试图突围，因日军讨伐战线绵长，兵力火力占据绝对优势，均在和日军激战以后失败。到11月下旬，抗联部队已被打散，退却入宝清、依兰、富锦、桦川等处山区。尽管没有标明日期，但铃木所拍照片正是在这段时间中。这期间抗日联军部队抵抗力明显减弱， 大多数时候他们的枪膛中已经完全没有子弹了，他们甚至不能举火，因为天上有日军飞机，烟会引来敌人。日军在山中踏雪追击，搜寻残存的抗日联军成员，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抗日联军留下的密营。日军发现抗联的密营，必将其捣毁，以破坏抗联的后勤储备和可能的后方。大约是料到日军必然以密营为攻击目标，在大多数抗联密营中都已经没有了人迹，但是在大雪之中无衣无食的抗联战士，有时候万般无奈中仍然试图返回自己曾经的营地寻找食物维持生存。这一次铃木他们就是在军犬协助下找到了这座密营。从此前几次发现密营的记录来看，日军在包围密营以后通常都是占领四面制高点，搜索和喊话，然后步步进逼，如果有抵抗就组织火力攻击，如果没有抵抗就一直逼到密营周围进行检查。可以看到这已经不再是战斗，因为日军摆开的队形形同追猎，甚至有两名日军还手持绳网，明显是为了活捉抗联人员。他们的态度显然不觉得这种战斗有多么危险。日军显示的不是愚蠢，而是骄横和绝对的优势。前几次日军都是扑空，这一次情况有点不同。铃木记录，在这座密营当中有两名抗联人员，但是并没有战斗。铃木写道，两人，一男一女，已经冻饿而死，在这座空无一物的密营之中。那时候为了诱使抗联人员动摇，日军推出了条件优厚的投降政策，只要出山缴枪就不杀。为了更好的诱降，日军至少是表面上遵守了这一政策。即便是曾经击毙日军大佐的谢文东，也轻轻松松地放出去做了矿上的把头，还用飞机带他到东京去观光。即便是东北抗日联军这样顽强的部队，也不乏人员被俘或投敌，但有人就是选择了牺牲。我重看这张照片，外面是敌人围困万千重，腹内是空空如也，枪膛中已经没有了子弹。在黑龙江的寒冬里，两名抗联战士最后的时刻，他们会想什么？已经没有了抵抗的力量，最后能献给这个苦难国家的只有自己的生命。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战死。杨靖宇是怎么战死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又说了什么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